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10集。 小孩能不爱玩这个吗？他肯定是觉得买烟花贵才喜欢去看的，多可怜啊！ 可怜吗？什么样的条件就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你要不说他好可怜，他也许也不会有什么感觉，自然而然的，这就是他的生活。你要说了，哎呀，好可怜啊，好可怜啊，他就会发现，哎呦，我好可怜。 什么外力啊？ 我的总结。以前我没觉得我多辛苦，顶多累点也没什么。但邻居一说，秋意太辛苦了，这么小就这么辛苦什么的。有一阵儿，我就觉得我活得太累了。为什么我要这么累啊？人就是这样的。关键是你说了，让他知道了，对他也没什么正面影响。 边南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秋意说什么听着都挺有道理，他一般反驳不了。回到秋意家，秋爸爸已经上床睡觉了。屋里桌上的碗筷什么的还没收拾，带着些许杂乱的场景和关上门之后隐隐传来的鞭炮声，特别有种过年时疲惫而兴奋的温暖感觉。秋燕折腾一晚上也困了，洗漱完了就自觉进屋睡觉去了。 我回去了，有点困了。你明天休息吗？ 不休息啊，三倍工资呢，又没什么事儿，不拿了这钱我心里不安。 说你钱串子真没错，我初四才上班，有空我过来跟二宝玩吧。 嗯，打个车回吧，没公交车了。 我觉得我应该去弄辆电瓶车。哎，或者你把自行车给我，反正现在你也不骑。 我不骑是因为天冷，顶着老北风骑自行车上下班，你想什么呢？ 不管，我要。我是顶着老北风跑了6年步的运动员，我没你那么小心。 哟，你呀、啊，就是图新鲜。哎，拿去玩吧，我看你能骑几天。 三婶晚上打车比较困难，秋意半天才联系到一辆，还20分钟到。边南准备出门去等的时候，秋意把炸好了没吃的春卷装了2袋给他。边南接过袋子。 放一袋不就行了吗？ 一袋你吃，还一袋一会儿给出租车司机，大过年的多辛苦。 边南没想过这个，点点头看了秋意一眼。这种生活不易的感觉大概秋意很有体会吧。俩人在胡同口等了一会儿，出租车来了，司机是个大叔。把自行车放到后备箱之后，边南上了车，冲秋意挥挥手。秋意笑笑转身回去了。边南关好车门，冲大叔笑了笑。 叔，过年好。 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出去玩啊？ 玩够了回家呢。 大叔心情不错，一路跟他聊着国家大事，连吹带发散的说得挺深奥。边南听着老想瞌睡。到地方了，他才想起来手里的那袋春卷，赶紧拿了递了过去。 哎，叔，这是我朋友做的，特别好吃，您尝尝吧。 哟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 大过年的，你辛苦了，所以就拿着吧。 行，我收下了啊。谢谢你，小兄弟，车费我给你打个对折。 边南下车的时候心情相当愉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也许是因为大叔的笑脸，也许是因为省了一半的车钱，反正就是愉快。推着车进电梯的时候，步子都迈得跟踩了弹簧似的。一直到进了屋，看到乱七八糟的屋子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把没整理的桌椅什么的都推到了墙边。 先这么堆着吧，等秋意来收拾。 虽然有点困，边南躺到床上的时候却睡不着了。 在床上来回滚了一会儿，他起来跑到楼下，从箱子里翻出了那捆笔，抽了一支出来，又拿了个没用过的笔记本。写情书，这是个重要的事儿。反正今天心情好的睡不着，看看能不能写点感悟出来。 秋意，不对，亲爱的秋意，不对，有点别扭，也不够亲密。亲爱的宝，我现在趴在床上给你写情书呢，刚刚才跟你分开，现在不过一个小时，我又开始想你了。咦，重写重写。亲爱的宝，不知你睡了没有，咱俩分开一个小时了，估计以你的速度，桌子已经收拾好了吧，应该已经躺下了。二宝有没有打呼噜？这个开头稍微好点了。今天我很开心，我过了十几个年，就今天最开心，就这个年过得最像一个年。 边南皱着眉，感觉越写越像小学生作文了，没准秋燕写的都比自己好。边南扔下笔，把下巴搁在了床上趴平了。以他十几年就没好好上过课的功力，要写个1000字的东西，还是情书，真是难度太大了。早上被电话铃吵醒的时候，边南想伸手拿电话，发现动不了。脖子酸，背和腰也酸得厉害，关节跟被人用502粘上了似的，打不了弯。挣扎了半天，才翻了个身，接起了电话。 新年快乐。 新年快乐。哎，我脖子。你上班了？ 啊，早到了，这都快11点了。怎么了？ 睡觉姿势错误。我现在痛不欲生，全身骨头都卡死了。 边南很费劲地坐了起来，跟老头似的缓慢地转过身，看到枕边被自己下巴压皱了的本子，还有本子上那几行字。 哎，大宝，咱打个商量。 什么？ 你那个情书500字行吗？ 不行，一个字也不能少，不算标点，手写，字迹要工整，不能有涂改。 你大爷， 又没给你限定时间，什么时候写好都行，我不着急。哎呀，一想到你每天都在琢磨着给我写情书的事儿，我就浑身舒畅。 我靠，你真变态。 哎，我现在要去忙了，你再睡会儿吧。对了，你今天给你爸再打个电话，他不接电话就给编号的，他会让你爸知道的啊，再发个短信给你爸拜个年。 哦， 这事儿慢慢磨吧，千万别躲就行。 啊，不躲，我后边有你呢。 那你先睡吧，我去忙了。 这个波因为声音有点大，听着都破音了。边南躺床上乐了好半天。过年对于边南来说，就是30那天最有意义。反正之后就是玩玩乐乐、吃吃喝喝、走亲戚了。家里的亲戚他不可能去走，秋意家的亲戚他也不可能去走。秋意倒是自己去走了一趟，带着些年货和钱。这次还完钱，秋意欠亲戚的钱基本就还得差不多了。不过在赚钱这事儿上，他依旧挺拼的。边南知道，除去欠债，他要负担的日常开销也不低，生活费、秋燕的学费，还有秋爸爸的医药费。初三，他陪着秋意把秋爸爸送去了医院，医生建议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，秋爸爸不愿意，说是躺在医院太无聊，还要被医生护士管着。秋意被他磨得没办法，只能先带他回了家，但还是想要让他去住院， 就是怕花钱。 每次住院都跟要绑架他似的。 每次？住院很多次了吗？ 差不多一两年就要住一次。按说他这个情况有点不对，就应该去医院了，弄不好就要出问题。他一直挺能撑。 我这儿有钱，你 住院用不了多少钱。再说他知道我手头大概有多少，一下多出来了，他肯定知道是你，那更不愿意去了。 那怎么办？ 我弄他去就行。别难 啊， 如果我真要用钱的时候，一定会跟你开口的。我不是那种撑不下去还干撑着的人，有什么办法我都会想到，比如跟你借钱。 那就行。 所以你省着点花吧，哪天我要用钱了你拿不出来，那就没面子了。 放心吧，我现在都骑车上下班了，环保节能省钱。 邱爸爸的反抗在过完元宵之后失败了，被邱毅和边南俩人强行弄去了医院。这次住院主要是得做个全面的检查，再针对性的治疗。邱毅已经辞掉了饭店的工作，再过两天就该去航运公司报到了。这是边南印象里邱毅最清闲的几天，每天都能去医院看看邱爸爸，能送邱燕去上学，居然还能在下班的时候一走出展飞大门就看到邱毅蹲在花坛边等他，这感觉简直美不胜收。 今儿晚上过去帮你收拾一下屋子吧，后天我去报到了，工作还不知道会怎么安排呢。 上车，我骑车带你。 要不坐公交车吧，自行车先扔棚里，这老北风刮的。 上来，赶紧的，让我过过瘾。 这过什么瘾呢？ 看你坐在自行车上笑。 有病。 偏南没理他，直接蹬了一脚，自行车窜了出去。邱毅只得追了两步，跨上了车。边南车骑得很快，邱毅把围巾裹在了脸上，又把帽子也扣上了，还是被吹得脸上发疼，最后只能把脸埋在了边南后背上。还好杨旭这套房子离展飞不远，在邱毅准备弃车步行的时候，边南捏了车闸。 到了，咱是先吃点东西再上去收拾，还是收拾完了再吃啊？ 收拾完了再吃吧。 进了屋，边南把灯打开之后，邱毅被眼前的乱七八糟震惊了，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： 靠，应该吃完了再上来收拾的。 那下去吃？ 算了，别折腾了。还成，就客厅那东西堆得多，把这些整一整基本就好办了。来吧，争取一小时。 边南一听到要忙活一小时，立马就不想动了。邱毅也没理他，直接开始搬箱子挪椅子。边南跟过去帮忙。 哎，你是不是还干过家政啊？我看你业务很熟啊。 没，家政可打不了黑工，要求挺严的。哎，椅子就留两张在客厅，别的都搬那屋去吧。落下来。 怎么落啊？ 一张倒过来扣另一张上边，什么智商？ 我什么智商？我是你老公的智商。 哎呀， 收拾房间这种事，一个人做得很没劲，而且容易没头绪。有时就光琢磨该从哪儿先下手，都得琢磨半天。俩人一块的话，就会顺利得多了。特别其中一个是熟练工的时候，你只管跟着他就行。 每天十二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